危险的花招，跟我说想要冒险考验漆黑没的 Oh, oh, the love spring down， 我这个调调警告你我非常难搞暧昧，危险的花招别再说想要冒险考验漆黑没到。 节目的最后，田思思想对九六九的听友们说，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TSS 贪食蛇乐队，也关注田思思，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值得大家思考跟大家一起探讨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本期的好歌推荐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会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灰色的球鞋，甩一甩头，撇一撇嘴角，我无需叹息，也无需回顾，因为过去只是一声再见。只是一声再见，一双灰色的球鞋，甩一甩头，撇一撇嘴角，我无需叹息，也无需回顾，因为过去只是一声再见。也无需回顾，因为过去只是一声再见，我无需叹息，也无需回顾，因为过去只是一声再见。